也修第一个走上了星星的比赛席，惊讶的不只是潘林，现场观众还有百花战队的选手都为此感到诧异。一般按惯例之下的安排，核心大将都会出向在擂台赛里去努力争取那两分，韩友出现在个人赛的。星星如此安排是直接放弃了擂台赛，准备主攻个人赛这三分吗？现在多想这些已无必要。比赛名单都是赛前就定好的，百花战队曾信然出现在了客队的比赛席上。谁是曾信然？这场比赛之前没人知道，这是百花战队本赛季从他们的训练营里刚刚提拔起来的新人，像联盟递交新赛季注册选手名单时勉强可算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在职业圈的领域亮相。 再然后就是电子竞技周报在9月1日刊登的第10联赛20支战队阵容大盘点，凡是正式注册的选手当然都会出现在名单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转会会有一个扼要的介绍，但曾信然仅仅是列了一个名字而已。他就这样不动声响地出现在了百花阵容中，没有专为他而开的发布会，更没有记者想到对他进行专访。 这不是一个集万千宠爱的新人，但他的才能到底还是让战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他成为了正式选手，而后就是等待上场的时机，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在这个圈内生存的空间。揭幕战，百花没有派他上阵，曾信然枯坐了一场板凳，但他没有气恼。 除了极个别所谓的天才，这几乎是每个新人必然的经历。百花战队的人对此更有感受，因为他们是眼看着一位选手从训练营走出，正式签约，而后从板凳做起，到取得一些零星的机会，再到渐渐成为主力、成为核心，再然后成了联盟顶尖大神。唐昊。 对于从板凳新人来说，没有比唐昊的故事更励志了。而曾信然，他继承的正是唐昊离开百花后空出的流氓角色德里罗。他心中也在暗下决心，要像唐昊那样从板凳上打出一片天空来。而现在，联赛第二轮，他就已经得到了机会。 对唐昊的经历特别了解的他，知道这比当初唐昊还要早一些拿到机会，这让他十分振奋。他激动，他兴奋，一晚上都没有睡太好。现在他终于站到场上了，而他要面对的选手是叶修。没有人不知道叶修昔日的成就，但是对新人来说，这没有太大的压迫感。 因为那段辉煌的时期距离现在太久远，得是接触荣耀10年以上的玩家才有机会亲眼目睹。曾信然没有这么老的资历，他接触荣耀再到入百花训练营时，叶修身上已经被打上了过气的标签。再然后叶修退役，然后又回来，家事解散，纷纷乱乱，一地鸡毛。曾信然羡慕这种顶尖大神能折腾出来的热闹。 但是对于叶修的实力，他已是这次全队备战星星时才开始了解。和其他人一样，对于千机伞散人的认识，他们只能停留在理论，无法从实践中得到启示。百花战队为此苦恼，曾信然倒是挺放心的，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和叶修相遇。他只是出战一场单人赛，团队赛没有他的事儿。 他不认为自己会在单人赛中遇到星星的核心大神。结果，不认为会发生的事，到底也发生了。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职业生涯的首场比赛，偏偏就遇到了荣耀最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大神。现场的送给叶修那如潮般的掌声，让曾信然半边身子都发麻了。 他发现职业比赛真的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么大的场馆，为什么会有这种窒息的感觉？星星这是刚入联盟的新队，竟然有这么多观众支持，真是好吵啊！ 曾信然进到比赛席，这是完全和外界隔绝的空间，但是他的脑中依然纷乱，那种喧闹窒息的感觉停留在他的脑中，完全无法挥去。一分钟了，叶修这边的军模校早已经登陆完毕，进入对战房间准备妥当了，曾信然这边却毫无动静。怎么回事？现场有了骚动，裁判也立即有了动作，去曾信然那边确认情况，而后他就看到了一位身子僵硬、神情绷得极紧的选手。是压力。裁判也是经验丰富，这种模样见过不止一次两次，一看就知这位选手是太紧张了。哎，准备好了吗？裁判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位选手绝没有准备好，但是比赛制度不会无限制地让他准备下去，他只能如此确认一下，好了就立即比赛，没好那么就算弃权。曾信然当然也知道规矩，连忙点了点头，而后在裁判的示意下刷卡登录了他的角色，进入房间准备比赛。倒数很快结束，君莫笑、德里罗双方角色进入了比赛地图。德里罗，唐昊昔日所用角色，在唐昊在时也曾被百花用心打磨过一番，不过在唐昊离开后，百花重拾他们狂剑弹药的昔日组合，德里罗就不再是被重点看顾的账号了。而后75级大更新，德里罗当然也不会是优先拿到资源的角色，现在他被交到了一位新人手中，角色装备绝大部分还都是昔日唐昊使用时的模样，有进步的地方也是通过75级成装而不是银装实现的。如此对比之下，星星角色上的弱势在这个德里罗面前就不怎么明显了。君莫笑千机伞是70级，身上银装虽然没有，但一身75级成装也堪比70级银装的属性了。至于细节上的适合，说实话那是豪门才有资格讲究的。一进比赛，叶修就操纵着君莫笑果断朝前冲去。曾信然呢，这时还在真人半僵直的状态下，他还在整理情绪，半天没动作。众人又不知曾信然此时的状况，乍一看赛场上的表现，老将急吼吼地扑上去了，新人倒是很沉稳地停留在原地，这两人是倒过来玩了吗？观众不知曾信然的状况，叶修同样不知，这种初出茅庐首战的新人，叶修也无从了解起，只能通过比赛逐步观察。结果君莫笑冲到中间却不见对手，战术走位，这已是职业选手下意识的一个判断。叶修立即留意中圈附近地形，这场是星星主场，图是星星选的，叶修闭着眼睛都不会在这图上走错路，瞬间留意了几个可能的偷袭切入点，没发现对手动静。玩猥琐，来源于经验的判断层出不穷，流氓这个职业是完全可以猥琐起来的。于是叶修警惕着，视角观八路，指挥君莫笑朝前移动，当中数次故意卖破绽无人理会。百花的曾信然这时还在刷新点调整状态，一直未动，观众上帝视角啊，都分外摸不着头脑。有看过星星挑战赛比赛的纷纷往星星选手席上找魏琛看，这个原地不动的猥琐和这位老选手很似啊，星星曾经用这样的手段打击过别人，今天是报应来了吗？这要是挑战赛，观众难免又要有些小期待小沸腾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是正式联赛，这里是星星的主场，虽然人气还不能和昔日家世相比，但绝对足够让中小战队现宴了。现场观众多，那意味着门票收入多，这算得上是战队拥有的主要日常收入了。于是作为星星支持者的现场此时就都有点小担忧了， 都怕百花这个不知来历的新人有什么怪招。现场气氛一下子就凝重了，大家看着君莫笑逐渐朝德里罗接近，而德里罗呢，沉稳依旧。终于，两个角色互相出现在了视野内，叶修看到了德里罗，曾信然也看到了君莫笑，再然后德里罗冲上去了，笔直的，丝毫不走弯路的，完全没有什么战术代入感的，就那样直白的冲了上去，一副一决胜负的模样。肯定有阴谋，观众们都在想着，真要就是这样一决胜负的话，早干嘛去了？难道是站在原地以逸待劳？老实说，荣耀没有这种以逸待劳的说法。好多选手进入比赛未遇对手时，会有一些毫无目的的无效操作，往往就是为了热热身，同时集中注意力。像曾信然这样动也不动的干等，肯定是要有阴谋的嘛。比如说当初星星的魏琛，观众没来得及想下去，因为场上已经发生了碰撞，百花的曾信然，所有人心目中的阴谋家，在上来交第一回合角色就飞了。观众呆了，叶修也有点诧异，他也是120个小心过来的，一个落花掌后边藏着数个变化和后招，结果直接一掌就拍飞了。后招啊，君莫笑战矛挥舞了一下，居然打空了。这在叶修这种老手身上可是罕见的失误，实在是这一掌就拍中，太意外了。然后就见被吹飞的德里罗在落地的一瞬间，身子似乎抽了一下，然后趴下了。搞什么啊？叶修目瞪口呆。瘦身操作都失误，这是职业选手？叶修甚至有点恍惚了，这是职业赛场吧？自己这不是在网游竞技场或者是挑战赛里虐菜吧？阴谋？叶修没有上前，君莫笑施展出远程攻击手段，一通猛轰，然后心里踏实了。阴谋是不可能的，要是阴谋，这也演得太过火了。眼前这位只是不知什么原因状态无比糟糕罢了。君莫笑冲上前去，再没有任何迟疑，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对手，胜利。现场观众已经目瞪口呆地忘了掌声给主队加油了。什么情况？这胜利也太轻松了吧？百花在放水吗？